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所以我哋一早咧有先见之明嘅，今晚我哋咩都唔准备。果然咧，我哋一估啊，仲有梁柏坚咧已经有歌到啦。 冇错， 咁咧就阿 Lens 已经有冇 upload 上去啊？揾到啦，系嘛？ 佢应该系改自呢个男人 KTV 就改咗做男人鸡 TV 啊。 咁咧就嗱，大家睇下啦，呢、這个嗰、那个配图咧就揾咗呢个喺《大内密探零零发》里边咧就做阿刘嘉玲个老豆。即是周星驰的外父啊，那位男士，我见到他入鸡斗啊，那个 是 啦，就是拿了这个最佳男主角，好像 是、 啊、周星驰拿不到，输了给他，是啦。那么这个鸡 TV 这件事呢，我觉得就未完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工作组，现在讲真的，工作组已经是调查中联办的话呢、而在这个中联办去后面推动的一个这样的一带路访经团里面呢，爆出这样的丑闻。我估这些叫做上得山多終遇虎，我甚至懷疑他們這些訪經團其實是吃慣的，根本是， 其實是，如果不是為什麼有群組，其實一路都有很多東西在交流的，即是其實就不是第一次了，肯定，即是其實是根本這班人有一 班人，即是肯定是過去現在進行式啦，我覺得是 的， 是的，所以就是呢，不是只是這個叫做音樂在線那些類的，我估， 現 在這個群組究竟存在了多久呢？他們上了多少次交流呢？大家只要打進去 Google 一 search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他們一定會說幾時幾月幾日上過去交流，這樣的話呢，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叫做雞蟲組織。如果中央不調查香港特區的官員、政界人士、內地公安局、內地官員有沒有包庇，這樣的話呢，我覺得就習近平的反腐敗，我覺得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的，是不是？連這樣的，現在即是香港沸騰，民怨沸騰，是吗？我哋得租金又贵， 系啊， 系嘛？跟住嗰啲又倒闭，嗰啲豪宅又系咁，系咁冧价， 系咯、 啊。啊，你班友去北京搞埋啲咁嘅嘢，系嘛？ 系， 咁就 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咧？系啦，咁就我觉得嗱呢单嘢就花生指数高啦。另外一单嘢就帮大家消消气嘅，呢单嘢帮大家消消气，另外一单嘢帮大家泼泼火啊。其实 系， 咁咧就 系 啦，吹吹风嘅。咁咧就阿 Lens 打住音乐在线 JTV 有新女度，咁咧就话说咧呢、這个工联会啊，就是、为咗呢个立法会选举嘅形象工程，面对阿尤慧晶、邝宝贤呢啲嘅文青少女咧，啊仲有大坑嗰个叫咩话？杨雪莹系啦，咁咧就作出反击啦，就系、是、呢个叫白色梁子君啊！ 哇！ 趁文革五十周年， 我以為 喺5月16日推出呢個白色梁子君， 我以為白毛女添 啊， 我以為白毛女， 以為十隻白咩添啊？咁啊，呢個白色梁子君係邊幾位呢？你講下啦，我就認得工聯會麥美娟啫， 係 就相當重口味噶啦。另外一件似女鬼嘅就係嗰啲單邊長髮喺崇基一條邊路出現嗰、那個咁上下嘅咧，嗰個叫 嗰、那個。叫即系嗰个 刘咩啊？打低阿冯检基， 陈咏欣 哦，陈咏欣 系 咁，另外一个就卓低阿李卓人嗰、那个 刘桂荣， 刘桂荣 即系呢个系佢 系啦嗱。之前呢两个陈咏欣同刘桂荣咧，就系、是、叫做工联小花嘅，其实 系 就系或者叫做 W 痴女啊。咁但系加上咗呢个麦美娟咧，就真系唔知点称呼啦。 麦美娟 X 嘅小花啦，系咪啦？应该叫 佢冇做过小花啊嘛，大佬。 可能 麦美娟就50路啊，大佬，50路加 W 痴女，究竟叫做乜嘢呢？真系 人 就完全唔明啊！真系 系 咁啊，呢个类型搞到乱晒龙，我觉得系啦。咁咧就仲有仲最奇怪咩咧？麦美娟抱住只狗喎， 系 嗱，咁就真系完全又动物又呢个蕾丝边。又再加呢個痴女，又再加呢個50號，咁咧就叫做工聯會嘅新形象工程。 係，仲有仲拍拍埋條片添嘅。 係啦，咁大家就阿 Len 所以擺嗰段片上去咧，啊，梗係擺啦！你睇完之後，我覺得嚇、啊， 哇哇哇哇！真系而家我喺度 play 紧啦嗰条片，咁但系真系系其实系啲花絮哇！ 嗱，嗰段片系用咩方式拍咧？就系、是、呢个 J 2啊，姊妹图嘅画头啊， 系 开头嗰阵时咧，就系、是、呢个白唔系白毛女啊，叫做白色娘子军， 系 系啊，就是、全白色。咁咧就係、是、呢個劉啊陳詠欣咧就著住一個背心， 就係露 肩 嘅， 係啦，露肩嘅背心裙，就攬住一隻貴婦狗， 兩隻添啊， 兩隻。咁啊，麥美娟，我覺得就最呢、這個形象設計就最犀利啦。 係， 佢就上半胸咧就通花嘅， 係 lace 嚟嘅，係啊，蕾絲邊嚟嘅，真係， 真係蕾絲邊。 蕾絲邊好似一個系列嚟嘅，係嘛 ？lens 係啊 ，lesbian 啊嘛， 係 lesbian 系列係啦，即係日本 AV 裏邊其中一個類，係就係叫做 lesbian 系列。中亦叫蕾絲邊， 係 lace 邊係啦，咁就麥美娟就係用呢個 lace 邊咧，就作為佢嘅形象嘅。 或者如果用阿陳章明嗰種講法，叫老童， 老童係啦，老童系列，或者個女童，女童或者女老童系列， 係啦。 咁就呢個劉桂蓉咧，就係呢個單邊長頭髮。咁咧就呢類長頭髮嘅 AV 女優就 呢個係劉桂蓉喎。 哦，短頭髮嗰劉 桂蓉， 短頭髮反而多啲嘅，我覺得 係。 長頭髮單邊長頭髮就少啲嘅，就女鬼造型，我覺得 係啦。 咁嗱，呢張相咧，我覺得佢哋咧就喺 post 咗交俾傳媒嗰張相咧，就我覺得計郭偉強嗰種嘻嘻，即係同多元成分，好似叫做台灣叫做 係 係嘛多元婚姻啊。 唔係佢嗰條片就講男士侍產假噶嘛。 喂，收尾就係啦，好明顯我咧就唔係啦，當然。 OK。 其實嗰個係支持呢、這個即係老 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多元成家嘅一個概念。 啱嘅，啱嘅。 咁我覺得相呼應嘅，其實佢哋做完多元成家，男嘅工聯會就輪到女工聯會。係 喎， 係 喎。 就係、是、叫做蕾絲邊系列。係 喎， 就係、是、呢個女同嘅多元成家啦、 嗯。 因為你見到呢個劉桂蓉嚟嘅嘛，短頭髮。 短頭髮劉桂蓉。 劉桂蓉咧，係將個頭浸咗落去 麥美娟 麥美娟嘅膊頭嗰度。 係啦， 嗱，我覺得嗰種。 爸爸同媽媽咁樣， 下邊嗰個就似女女啦。 係啦， 即係有嗱，郭偉強就抱住 B B 啊嘛。 係啦，係啦。 咁我覺得工聯會今次咧，嗱，大家唔好笑佢，我覺得佢呢個意識係相當之前衛嘅，我覺得 係啊， 係比陳章明啊，比大愛同盟啊， 比大愛同盟更 係比何韻詩更前衛，我覺得。起碼從何韻詩雖然出咗櫃，但佢永遠都係自己一個人出嚟。 嗯， 但人哋一出三個， 兩個至三個，男嘅就兩個。都唔 係， 都 係 三個， 三個 B B 係。咁咧就呢個蕾絲邊形象，但我就好奇怪，除非佢以為何韻詩會選直選，如果唔係點解佢要用一個女同志嘅形象出嚟選咧？呢三個人係嘛？嗱，我睇唔到文青，我完全感覺唔到文青風。 嗯， 因為文青其實唔係在於你打爆個光用白衫、白色底子，係咁樣影出嚟就為之文青嘅、 嗯。 如果係咁嘅話，咁你用咁樣去影啊？呢個百兩金，咁百兩金都係文青啦， 或者梁美芬都得㗎。 咁我覺得就呢個完全唔係文青 feel，、 嗯、 但係我深深感受到佢哋同志之間嗰種感情。係即係一個就係、是比較資深嘅，引導兩個少女去進入呢個同志嘅世界。係，即係呢個就係通常喺嗰啲蕾絲邊嘅 AV 系列裏面咧。嗯都是咁嘅，一個比較主動啲， 係 係，另外嗰兩個比較被動， 兩個， 但係三個就我覺得比較大堆頭，唔知點解。嗱、如果聽眾一路聽一路有睇 click 上去睇完之後咧，你哋有冇咁嘅感覺咧？你話翻俾我哋聽，特別係女性嘅聽眾睇完之後咧、嗯，我覺得嗰個拍片嗰個人其實會唔會係中字嘅成員嚟咧？ 令到佢哋就中咗箭嚟㗎， 係啦。即係我覺得整蠱成分相當高啊！真係， 唔係我估佢哋咧，其實係想，因為以前都有啲化妝品嘅廣告啊，護膚品嘅廣告都 係嗰啲咩啊，卓韻詩啊、劉若英啊嗰啲咁樣著曬白色衫坐曬喺度嗰啲咯。 查實啊，楊雪瑩都有拍過一個咁嘅廣告嘅，都係一紮女士咁樣，都係白色衫嘅。我覺得佢係有啲照抄嗰個廣告添。咁啊，以為咁樣照抄過嗰啲色嘅通啊，換咗嗰啲衫，再執執個髮型，就以為咁樣就等於文青。我原意是咁样 的，读啲听众的留言好嘛？ 喂，好啊， 系啦，呢、這 个哇，我即刻见到好 呢个谢拉特又唔系，今次换咗唔系谢拉特咯，佢就话唔好意思爆咗粗， 系， 跟住就话哇 X 唔乜该啦，收皮啦咁样，停止啦，记住啊，马生呢个唔系停止嚟嘅，系麦美娟 加呢個 劉桂容、 劉桂容 同埋陳 榮欣，係啦。咁就話誒做 N 就話咧硬曬個拳頭。咁啊 ，Alan 咧就話咧飯都食唔落。咁啊，Harry 就話呢個 JTV 咁樣 嚇，咁都可以 JTV。 我覺得就咁樣，呢啲叫做百貨有百客， 係 係嘛？百貨有百客咧，就係咧，我覺得蕾絲邊咧都有蕾絲邊嘅觀眾嘅，等於嘻嘻啊、郭偉強一樣嘅啫， 係係 係，係嘛？咁所以咧就你問我咧，就對於佢喺鐵票以外能唔能夠加到 extra 嘅選票咧、我就覺得有嘅其實 嗱、啊，即係有。 即係你唔好當佢文青，文青一定冇，因為個個如果文青嘅反應就一定硬曬嘅個拳頭。 個拳頭係。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硬曬咧，你就直情係將錯就錯啦，不如、就真係定性係咩咧？攞女同志嘅票。 嗯。 嗱，咁我覺得咧，以佢嗰張相咧，即係呢、這個陳榮欣啊， 係 挨住阿麥美娟嗰張相咧，而阿麥美娟就挺呢個胸嗰、那個。嗰張相咧， 劉桂容呢、這個 係劉桂容， 劉桂容拉住 係啦，劉桂容拉住麥美娟嗰張相，局部放大咧，我覺得咧，再加啲日文字喺度咧，就十足十噶啦，我覺得其實即係唔需要任何嘅文字，中文睇得明嘅， 係 唔需要我覺得其實， 或者個別有啲中文見到睇得明就得噶啦，譬如嗰啲咩五十路啊嗰啲咁樣 啊，即係痴女啊嗰啲， 嗰啲咧， 咁就呢、這個。坦白講，形象呢家嘢咧，我哋就識條鐵咩，係嘛？即係話曬工聯會都有咁多呢啲咁樣嘅幕後創作班底，去支持佢哋，包括好多喺亞視裁咗出嚟嘅人。咁所以就我覺得，即係以亞視永恆嘅製作水平嘅話咧，陸續有嚟添。我覺得我哋應該鼓勵佢啦。 係 呢啲叫做 come out 啊嘛。出咗櫃嘅話咧，應該行多幾步。我覺得。咁既然阿郭偉強都是支持多元成家，咁呢個麥美娟又再支持多元成家嘅話，咁我就諗佢哋今次好明顯就係工聯會係唯一一支團隊咧，到今日係清楚地去爭取同志票嘅人。 哦，唔止啊，同志添啊，動保票都攞埋啊， 有兩隻狗 冇錯， 難講，但係我覺得 係 即係動物呢樣嘢唔係個個都啱我覺得。呢個我覺得比較偏鋒啲 ，OK OK， 就小眾啲啦。但你話如果鬥到最後尾係爭幾百票咧，咁就有用啦。 嗯， 係咪？因為今次咧就嗰個選舉形勢絕對不樂觀啊嘛。 係啊， 咁究竟能唔能夠成功嗱？麥美娟就應該係喺呢個新界西，新界西參選。 冇錯。 咁佢有機會對住嘅候選人咧，如果走呢個文青美少女咧？咦唔係喎，游慧晶喺九西嘅喎，會唔會搞錯咧？佢 睇下先，九西啊，佢係 係啊，游慧 晶係九西 喎，游慧晶係九西嘅喎。 麥美娟 即係話佢會對住咧，佢會對住嘅咧就係阿劉桂容啊，唔係陳榮欣，陳榮欣就係對冧阿馮檢基啊嘛， 係 即係佢有機會對住嘅陳榮欣， 嗯， 即係工聯會嘅話， 嗯。 咁但我覺得佢就另外一個就係民建聯嘅陳婉嫻，唔係工聯會陳婉嫻同埋蔣麗雲。咁如果三個一齊咪仲好？九西， 哇！ 個選區係九西啊！我話 講乜嘢？三個都喺九西，冇搞錯， 係嘛？即係三個由老中青三代， 嗯， 咁樣就全白。蔣麗雲、陳婉嫻，再加呢、這個陳榮欣， 係 咁，我覺得殺曬，我覺得真 的。喂，但係麥美娟喺即係一 新西嘅佢啊， 新西就一幫男人之中就得突圍而出喎、 啊。嗱、啊，佢個幫都係硬橋硬馬添嘅喎， 真係硬曬 啦，硬曬啦，係啦。 梁福源喎、 啊，鄭松泰啦、 啊，係咯、 啊，港獨嘅陳浩天啦、啊。是吗陈浩天是啦香港民族党那个。 是 是是。 何君尧。 梁志祥啦哇个个都真的硬邦邦的真的。 是啊。 啊终于想到了好巧的真的。以女童形象出现打新西我觉得呢 他绝对杀晒。一枝独秀。 因为最重要就是什么呢他最主要的对手陈树英不出嘛。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呢格應該變咗白色。 劉桂容就係獵殺李卓人，都係新西喎、 哦，係咪啊？但係呢度就睇似就似未係嘅。 嗱咁、所以我覺得就 most likely 就係麥美娟、劉桂容係同一個名單啦。 咁而呢個陳榮欣咧，我覺得咧就搭落去閒姐就 哇 算啦，我覺得即係老中青三結合，我哋都不能要求太多。 就又係二老帶新咁啊！ 係啦係啦，通常呢啲多元成家呢啲都係一老一嫩多嘅。 係係。 咁咧就嗱，坦白講咧，選舉工程呢家嘢咧，你千祈唔好搞咁多嘢，特別喺而家呢個互聯網社交媒體嘅年代，你搞乜嘢都會出事嘅。其實大家就學阿黎明，我成日都話。黎明是用最沒有宣傳、最沒有公關的方式去做公關，係嘛？妝都不化，戴住你咁嘅傻仔帽，個面腫曬、水腫咁樣走出嚟，揸住個仲要唔以開氣式嘅喇叭， 係 嘛？唔係我哋呢啲，我哋呢啲上淘寶買都係百零蚊嘅啫，係嘛？佢嗰個咁嘅小喇叭，揸住個小喇叭出嚟講喎，咁所以我就話咧，其他希望啊。嗰啲其他嗰啲咩眾志啊咩嗰啲準備去選舉嗰啲咧，如果有聽我嘅節目嘅話咧，呢個係袋錢落你哋袋，即係同頭先講一四一工程一樣，教你哋點樣甩身、就係反其道而行， 係 唔好搞咁多無無謂謂嘅形象工程， 係 因為呢啲嘢而家去到而家咧，已經係相當之泛濫，亦都令到人哋好反感噶啦。 係咯，即係連佢哋嚇都咁樣。 我覺得就係永遠都係勾勾地嘅，即係。佢係食水味嗰陣啊，即係你俾人覺得係，如果你四年前你咁樣咧，我話你好嘢， 係 係嗎？你而家已經係 四年前，佢哋應該都會四年後生四年啦，起碼。 嗱，四年前我記得咧，嗰個劉桂蓉就冇咁肥嘅， 而家咧就發咗， 好似結咗婚之後生咗細路之後，好似就發咗福嘅。咁、但係我覺得始終都係嗰句咯，我覺得公關關公呢樣嘢咧，三個字自知之明。呢啲就係咧，啊白宮發言人教大家嘅，佢所做嘅你千祈唔好做，因為咧冇自知之明嘅話咧，你正正就係咁樣係，你將自己最衰嘅嘢攞出嚟咧，去 sell 啊嘛，變 係 你明明係一班建制派，你係靠鐵票嘅，坦白講，你搞咩政治形象工程咧？係嘛？你建制派本身呢樣嘢已經令到你做任何嘅形象工程咧，都會係負數嚟嘅。咁啊！而家你就開咗呢張李慧瓊子嗰張咧， 係啦，佢有 cover photo 啊， 係啦， 我呢張相都 PS 得幾勁啊，好似 嗱，我覺得就執到滑曬。第一、第二件衫就抄錯英文，都唔知係咪同一個牌子添。 係 咁咧，就叫做走出困局，放下對立。個logo 就似嗰啲禪修營嗰啲咁嘅佛教團體嗰啲咁嘅 logo， 係嘛 ？係咯，點解有隻咁嘅 logo 嘅咧？ 又不知乜嘢嚟嘅，又唔係工聯會 嘅，係即係佢自己一個人，我Starry 啊，因為佢叫，所以 Starry Lee 咁咯，我估 嚇、你睇到 S？ 我、呢個應該係 S 啩？ 嗰條毛係 S 嚟嘅， 我估 係 咯。 咁啊個圓圈就 L 啊，唔係，我覺得似嗰啲乳癌嗰啲咁樣嘅組織互助會嗰啲組織喎，我覺得真係，可能我隻眼即係睇出嚟都係嗰啲嘢，係嘛？得一邊啊嘛，係嘛？咪似嗰啲即係做咗乳癌手術嗰啲咁嘅病人互助組織咯，我覺得 係。 叫做咩啊？英文叫做 moving beyond rivalry， 唔知道英文有冇錯添。 佢呢個就將兩句就黐埋咗嘅，就呢個就走出對立咯。佢本來 佢走出困局啊嘛，係咯， 就放下對立， 放下對立。 英文就係走出對立， 英文就叫走出對立。不過算啦，冇理佢啦。總之就係冇文化上嘅錯誤已經好好噶啦。其實但係呢張相我覺得真係 P Photoshop 都好緊要。 係咯，好似都唔係佢嚟嘅。 唔係認得我， 變咗第二個人咁樣，我都 係啊，完全認得。因為李慧瓊子，大家記得咧，就係佢嗰個笑容咧，就係、無論你對佢講粗口、講咩都好咧，佢都係比較膠嘅笑容嚟嘅。咁但係我就中意佢 logo 嘅，我覺得係係啊， 中意 即係有少少突破，我覺得即係唔用 DAB 咁樣， 係 用一個咁樣嘅病人互助組織嘅 logo， 我覺得就都。即係有少少驚喜嘅，我覺得。 即係好勁喎！佢啲形象工程組定個名字自己都有個 logo 嘅喎。咁 嗱，呢個就係呼應翻咧 N 年前咧，其實啊， 麥美娟會唔會有個 M 字咁樣麥當勞 M 字唔緊要，可能 M 字寫出嚟變咗 W 因為痴女系列 M 同 W 係唔同嘅。 同埋 M 女係另一樣。 M 女係另一樣嘢嚟嘅 ，M 男 M 女 係。 同 W 痴女啊，兩樣嘢。咁但我覺得就當年你記唔記得曾慶紅就贈咗八字真言俾佢哋啊嘛，叫做內強質素就外樹形象。好啦，外強內強質素，佢就開始咩咧？ 開始吸納一些法律專家， 係即係華英國嗰啲， 就係啦，澳洲和加拿大翻嚟。但係咧，佢就博覺得咩咧？我覺得佢搞錯咗，佢以為關景洪成日喺電視出現嗰類咧，就係法律專家。咁啊，蘇錦良其實喺加拿大就做移民律師嘅，係嘛？根本就完全咧同香港所需要嘅法律專業人才係冇拉更。大家記住，律師有好多種嘅，有一啲係簽樓契嘅律師，有一啲專係幫人證婚嘅律師，例如呢個鄭家富，有一啲咧專係咩咧？專係幫人離婚嘅律師打贍養費，有一啲專係幫人搞移民嘅律師，呢啲都係叫揾食律師，就同從政所要求嘅律師咧係有少少唔同。 仲有啲係行樓梯行到喘曬， 係啦，有一啲就專係去揾表演員咧，去認識祖國嘅律師，咁所以咧就好多種嘅， 冇錯。 咁但喺當時嚟講，我覺得急就章，我覺得既然曾慶紅開到聲，咁就叫做共產黨有一種叫咩咧？突擊入黨。 嗯， 突擊入黨即係咩咧 ？By invitation。 係 係啦，我 send 張 form 俾你填埋噶啦，簽個名就得。係嗰只即係入 California 嗰只，即係影張相笑一笑，跟住嗰啲字仔睇唔到。好啦，咁咧就 發覺呢個內強質素就唔係好得。 係啦，佢特我估啦，我估佢哋唔係好清楚。 係。 因為共產黨就好簡單嘅啫，你係澳洲律師， 哇 大律師， 哇咁樣英文喇喇聲， 係啦，咁咪等於啲農民見到呢個 NAKE 都以為 Nike 噶啦，係嘛？咁咧就所以咧，你見到大陸嗰啲自由行最中意孭一個牌子嘅背囊叫 MGM 噶嘛， 係 有好多釘突出嚟嗰啲，但係一睇落去知係膠噶啦嘛，嗰個背囊， 係 咁就即係佢哋恰其他人都唔識噶嘛，係咁所以我覺得咧，當年。其實是2003年 係啊係啊， 五十萬人上街之後， 之後 中央就向民建聯和工聯會發出一個咁嘅指令， 嗯、 就係、是、叫做內強質素，咁、 嗯、 就突擊入黨嘅李慧瓊都係嘅，就係吸納一班形象比較專業，所以佢走文青路線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噶，因為當時佢哋嘅賣點 專業人士 係啦，蘇錦良、馬英國、李慧瓊。全部都是專業人士啊嘛， 會計師啊嘛， 係啦，即係佢要對佢要困對家係咩咧？ 就 係四十五條啊嘛， 梁家傑啊，係 啦， 大律師嗰 當時未叫公民黨，就真係 四十五 條 關注組， 係啦，四十五條法例啊，講緊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關注組， 關注組， 咁就要對住嚟幹嘅， 冇錯。 咁你有梁家傑，我就有蘇錦良， 係， 跟住你有呢個余若薇，唔係你有呢個吳凱兒，我就有馬英國，係咁樣啊嘛。咁即係 pairing 啊， 你有陳淑莊， 即係針對性部署啊。 係啦，你有陳淑莊，我整個李慧瓊。 係啦，呢個叫做針對性部署啊，就係呢個李斯特城對曼聯一樣啦。咁就專係針對呢個史摩靈嘅。 係， 所以史摩靈成日俾人趕出場有原因。呢個叫針對性部署，咁就你有呢、這個，我有呢、這個，你有呢、這個，我有呢、這個。 就是、控翻一個。 係啦，咁咧就成功將蘇錦良送咗入去政府。 嗯。 由副局長做起。 係。 蘇錦良就真係地獄黑仔王，唔係佢自己嘅，係專黑上司嘅。 係，咦好喎呢啲， 黑死兩個上，唔係黑走兩個上司。先馬時亨， 嗯， 就個腦壞有個泡， 係喎。 跟住接手嗰個劉慧蘭又有事， 係喎係喎， 係嘛？所以呢個叫做加拿大黑仔王咧，專黑人咧，就成功成為咩咧？叫做創新啊，唔係。經濟及商務發展局長、經商局局長，就成為民建聯而家繼劉江華最資深嘅局長。好啦，跟住馬英國，馬英國最出位係咩啊？係喺立法會公然用粗口辱罵中國人啊嘛！ 用英文粗口就 用英文粗口， 梁國雄 話梁國雄係 F Chinese 啊嘛！ 係啊， 佢冇事喎，好明顯就因為同佢呢個叫做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有關。但佢唔明白，其實呢只雞棚，我成日都外國係一門生意。點解咧？就係你只要搭個雞棚，起個好勁嘅舵，叫做全球華人關注基本法二十三條盡快落實委員會，咁咪得咯。跟住我哋叫 Lance 做呢個秘書長，咁然後就即刻就走去做個商業登記。最重要咩啊？揾個 patron， 揾個建制派嘅，譬如巴基斯坦大學畢業啊，唔係郭佩凡啊，唔知咩嘅，嗰間學校好似係巴基斯坦註冊。 或者 University of 或者咩嗰啲得唔得啊？菲律賓嗰啲咯，泰力嗰啲咯。 我要問阿陳章明， 係啦， 阿任琴淵啊嗰啲， 係啦， 係啦，嗰陣應該有啊，整兩個嗰啲咩泰力 或者國力 法學博士啦， 係啊，係啊， 菲律賓話曬都係好似行普通法國家嚟噶嘛，咁就或者咩咧？呢個夏威夷好似棕樹根嗰間註冊地即係夏威夷一個度假屋嚟 嘅 ，OK， 度假屋。 啊 ，David Webb 抄咗出嚟嘅。 O K， 咁咧就喺嗰度，咁就攞個 University of Hawaii 咁咪得咯，將個 I 改咗 O 咁咪得。 咁咧就卡哇伊都得， 卡哇伊都係個系列嚟嘅。係University of Hawaii 係啦。 咁然後咧 set 咗個組織有 patron， 咁自然就有水道。 嗯， 有水道佢會跟住安排你去好多呢啲。因為咧，佢只要開動個宣傳機器，不理真假，等於愛字頭一樣啫。佢就會佔佢新聞嘅內容時事頻道，而嗰啲新聞時事頻道就係政治宣傳嚟。係，呢個係成個都係一場戲嚟嘅。 嗯， 係霞姐導演嘅啫，其實。係。咁所以佢哋個餡係假冇所謂。 嗯嗯嗯， 我覺得佢甚至係知道佢哋餡係假嘅。 係。 因為佢要嘅其實嗰場戲。 係。 傅振中嗰啲唔得，點解咧？群眾組織。 嗯。 群眾演員我哋叫做大陸叫群眾演員，香港叫 KLF。 係。或者老諗 係啦，或者叫老諗，就唔係嗰啲北京戲劇學院，即係張 即係唔係表演員啊？ 唔係表演員係啦，嗰啲叫專業表演員。 係 專業表演員係咩咧？係識得揸住人支麥喺度唱歌。 係 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呢個外強質素呢樣嘢，我都要轉型。 嗯， 就轉咗去第二句啦， 就變咗係啦，係外輸形象 啦。因為外強質素咧，發覺咧最終都係假嘢。我擺個假嘢，擺個移民律師喺度，都可以做到局長。 係咯， 咁我點解要咁辛苦？去吸納嗰啲香港嗰啲咁尖尖聲悶、眼生喺頭殼咁大夾眼嗰啲大律師咧， 係啦，嗰啲係 嘛 藍血人， 你見到嗰啲梁家傑嗰啲樣係啊，即係個隻眼咧生喺上邊咁樣，個嘴咧就向下嘅，永遠講嘢，有個嘴角係嘛，咁所以就唔需要我覺得，咁就搞形象工程， 嗯， 好啦，搞形象工程咧就走火入魔， 嗯， 嗱，而上一屆咧，你睇到嘅啊。王國興反恐形象， 係揸槍， 係啦，揸槍形象打 war game 反恐， 係 已經出事了， 係 俾人聯上去 ISIS。 嗯， 但今次我覺得係咩咧？就係佢哋咧見到，我估上邊就要求咩咧？要應對年青人， 係冇錯冇錯， 散兵所帶嚟嘅政治海嘯， 係 呢個肯定係上邊經過年半之後研判， 嗯， 有落嘅一張單， 係係 好啦，共產黨永遠都係咁講就天下無敵。其實做出嚟咧就開始變味，係嘛？明明就叫做訂就訂呢個麗晶大酒店，實際就開麗晶賓館， 係 嘛？而家就係咁啦。哦，你話要搞年青人啊嘛，得啦， 搞形象。 嗱，而家我覺得呢個災難未完啊。 嗯， 呢個女童蕾絲邊系列之後咧，我估計咧，阿郭偉強啊、黃國興啊呢啲咧唔會輸蝕嘅，係嘛？阿鍾樹根啊呢啲咧。蔣麗雲啊，呢啲咧見到你咁出位咧， 嗯， 喂，《蘋果日報》李百方都寫喎， 係喎， 係嘛？敵對媒體都讚喎， 嗯， 係嘛？叫做如果用大公報嘅邏輯，叫做咩啊？連《蘋果日報》都找不到批評的地方， 係啊， 係咪先？ 係， 係嘛？除咗城寨之外， 係， 咁肯定其他嗰幾件咧，我覺得只會去得更盡， 嗯， 即係話嗱，我覺得，但係我拗爆頭諗唔到黃國興仲可以玩咩？系嘛？即系喺呢个形象工程里面 佢啊反拉布啊出名嘅，又话嗰啲咩豆豉鲮鱼啊，咩鬼 灌餐肉啊， 系啦， 扮午餐肉啊， 系咯，喺个灌餐肉罐度爬出嚟啊， 唔系唔系喺嗰啲喺铜锣湾定咩？我成日见到个猪扒嘅 mask 喺度行嚟行去嘅，成日都想见唔见？ 系 咩豚肉咁样？ 系 成日想走埋去揼佢一锤。 又或者咩咯？佢好中意拉布，即系反拉布嘅时候喺度抒发噶嘛？咁啊，即系着住一套中山装或者一套古装叶问嗰啲装咁样， 揸支大刀。再推论落去咧，如果根据午餐肉形象咧， 嗯， 我觉得佢应该咁。我睇咗一队西班牙球队顶组嘅球队，佢嘅球衣就 系 用进击的巨人嗰啲肌肉， 系 着咗喺个身嗰度。 系， 我觉得黄国兴咧应该咁啦。你拉近年轻人距离咧，进击的巨人好受欢迎， 系 就应该将个肌肉衫咧着落个身嗰度。我覺得咧就肯定可以揮低呢個麥美娟，我覺得 肌肉衫啊， 係啊，係一隊西班牙球隊嚟嘅， 嗯， 有衫有褲添啊。 我記得 Radiohead 有隻碟嗰個封面係一個罐頭嚟嘅，其實係咪可以參考嗰個揾緊未揾到 ？Radiohead 好似 Beastie Boy 都有隻唱片封面係個沙甸魚嚟， 係啦係啦，嗰都類啦。 呢個容易，我覺得黃國興容易搞嘅，我覺得 鍾樹根就難搞啲。 嗱，鍾樹根而家就打正旗號叫本土派啊嘛， 係咯係咯係 啊，佢整咪整咗個喺教協嗰個， 係啊，大大個牌咁樣啊嘛，好大個把高喺度噶嘛， 係啦，我覺得咁樣其實，即係 即係佢又唔使點教噶啦，我覺得，因為佢搞親乜嘢正經做都係笑話嚟。 係，即係已經夠啦， 已經夠啦，我覺得係啊，因為佢最近好似 Facebook 冇誒，佢個 account 冇交錢，好似俾人停咗個web hosting， 即係佢正經做。 同埋只要有啲有一啲錯字咁，俾人算錯字啊，嗰啲俾人睇到就得噶啦。 我覺得唔係咯，我覺得你諗下，由當初佢印卡片叫做 The People Republic of Hong Kong， 係 到今日本土 係 大大隻字， 嗯， 其實我覺得鍾樹根咧，你問我咧，其實港獨之父除咗梁振英之外咧， 係 我覺得一度不能不計呢個鍾樹根， 嗯， 佢係第一個開宗明義咧。在自己立法會議員的卡片上面印著 People Republic of Hong Kong， 香港人香港共和國， 沒錯， 喂大佬，立法會議員卡片來的， 嗯， 印著香港共和國，是吧？我不知道有沒有人保留了這張卡片，因為當時有記者其實是保留了這張卡片， 是 這個就是很明顯若干年之後我們寫香港歷史， 嗯， 要記載的其實不是香港民族黨，是 before 香港民族黨之前有一個立法會議員是印製了一張卡片，而上面很清楚寫著香港共和國， 是 所以我覺得鍾樹根就不用怎麼搞形象，他真做做回他自己就可以了， 嗯， 即好像黎明那樣就可以了，我覺得其實他 是啊，有的即 好吧，香港網絡大典都 cap 了，是吧， 是的 這個香港共和國那張卡片， 是啊， 但是我就擔心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Hong Kong 香港共和國裏面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真的很煩，很難明 白，即是很明顯它是 本土 有意識，是的，有意識，這叫 double 本土，雙重本土，比香港民族黨更厲害， 是 即是說 Hong Kong SAR 都不夠，還要是屬於隸屬於香港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叫大香港主義，就是什麼呢？香港共和國的領土是不只是包括香港， 是 你明唔明啊？呢下先有志氣， 真係核心嘅內圍， 核心嘅內圍啊，包埋澳門啊、廣東啊，可能係，即係都係香港共和國嘅一部分，咁先至有 Hong Kong S A R 啊嘛。 冇錯， 所以大家唔好睇少呢個鍾樹根，我覺得鍾樹根呢啲叫做咩啊？大智若愚啊， 或者扮豬食老虎， 係啊，蘇錦良啲大愚若智啊，所以一定係調翻轉嘅。 係， 雖然佢冇一個專業人士嘅資格，但係佢有博士學位， 係， 佢好似係讀呢、這個。 你不就是求阿姨嘛，係嘛？ 唔係唔係，佢係叫做 IT 商務嘅。 哦， 蘇錦良 e-commerce 嘅。 O K， 鍾樹根。 哦 ，O K O K， 所以唔好睇小佢，佢係讀 e-commerce 嘅，好似係。 嗯。 咁就所以我覺得，如果佢能夠認真做嘅話咧，我估計啊，鍾樹根喺個形象工程喺外樹形象工程裏邊咧，一定比呢個蛇繼文同埋唔係蛇乜鬼蛇英彪 蛇唔係。 翁繼文， 翁繼文和蛇 蛇英彪、 蛇英輝、 蛇英輝係啦，即係名字都讀唔出嘅一樣， 係啊，真係好難記啲名字， 一定會比蛇英輝和翁繼文是更加出位嘅。 係， 不過喺休息之前講一句，我希望他不在紅色一四一群組裏邊。